记你忧伤的神情，我的心事犹如落叶扫不尽。你明明在流泪，却说你不伤心。我看今夜的雨下得有点无情，越来越远，每一颗心每天在改变，伤心的人都辗转不能成眠。心中停留，你的爱

愁的双眼忽隐忽现，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吧。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